我想跳出去，我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这个时候就需要勇气。那有些朋友说，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个好的工作，我可以真正的朝九晚五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节奏。那还有些朋友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我想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我想把我自己实现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呈现可以让另外一个人感受到，我们一起分享。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聊天话题，现在来说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有很多朋友一定很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的时候一定会想过这个问题。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聊聊，现在来讲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进行互动。第一种，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载 APP 花椒，搜索关注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在节目当中的样子，很形象，很状态，很感觉。现在对于大多数人的朋友来说呢，有一点特别直观的表达，就是当然是身体健康咯。如果你身体不健康，会直接影响你的工作学习的效率，而且还对于生活的热情。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发烧，我口干舌燥，我每一次咽我的唾液的时候，我就会嗓子剧痛，鼻子不通，眼睛发麻，那你看到我也不会舒服。所以说健康是第一位的。那健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经历过发生的事情，你自己身上，你家人那里，一定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当然了，除了健康，每一个人在他现在经营的生活和生命圈子里都有不同的热点，不同的重点。所以说我今天晚上看看到底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对你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除了健康，就是我这档节目受到大家的喜欢，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管你是在夜晚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你睡不着的某一个夜晚忽然来到了花椒，看到了听到了十点答录机，我们有一个共同度过的感觉，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有非常动听的歌曲，是我从一万首歌曲当中精选出来的，希望你能喜欢。第一首有请宋冬野啊，斑马斑马。 斑马斑马，你不要睡着了，再给我看看你手上的尾巴。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我只想掀起你的头发。斑马 浪迹天涯。 很多朋友喜欢宋冬野的音乐哈，他的音乐有一种很简单的魔力，可以瞬间吸引到你，会让你特定在一个画面当中，想象你现在的生活曾经的经历。我想有故事的人一定可以听得懂心里的歌。在22:11:31的时候，谢谢你来到十点答录机，与我共度今天晚上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夜晚。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现在来说，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的朋友说，对我最重要的就是一份工作。我面试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递了太多我的简历。我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捏造事实的人，我的简历非常的真实。我做过什么？我有多大的能耐？我毕业在哪里？我擅长什么？都写得很清楚。可是每次投完简历之后，就像石沉大海，没有回信。偶然有一接电话打给我，说参加面试。当我鼓起勇气走进面试房间的时候，我又被拒绝了。我觉得我很无助，我该怎么办呢？周准，这是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的朋友也会经常问我的一类问题。我想很简单，如果我们家里没有矿哦，我们必须努力，扎实的去努力，在这个城市当中多多的充实自己。而且你一定要扬长避短，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学得聪明的去学会察言观色，让你的技巧你的生存能力得到最极致的爆发。我发现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那种战斗力和自强不息的能力是非常汹涌的。我也希望你每天微笑，不要因为面试被拒绝而沮丧，保持微笑，命运一定不会很差。也许那扇窗给你关了，再过几天，一扇漂亮的大门会为你敞开。所以一定要 take it easy。 说到这些不容易做到，但我们能怎样呢？就希望你们每天的放松，放松而不是松懈和慵懒浪费时间。你可以好好利用的时间去面对你的生活。谢谢这位朋友圈住那个名，你在辽宁沈阳关注了我。辽宁沈阳很冷吧？你记得多穿衣。还有一位朋友叫马明哦，你好，我看到了你的名字叫战神吸血鬼哇，很厉害的名字，感觉很 power。谢谢你们晚上来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见面就为以后的相守相聚重逢埋下了伏笔啊。那我想问，现在来说对你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健康、金钱、房子、车子、爱情、忠贞，还有什么？你们可以用关键词告诉我，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关键词，慢慢的为你们解答。我也希望分享大家的心绪，因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非常的善良而且有担当。小果，你每次都非常认真的跟我互动，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回馈啊！我送你一张很好听的 CD。 孙小果，你在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微信里告诉我，你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告诉我，我要寄给你一张唱片。小果是这么说的，说在我事业刚刚有起色的时候，妈妈病了，当时有一种晴天霹雳的感觉，我请了2周的假在医院里照顾她。你是一个孝顺的女孩，也是一个孝顺的姑娘， 原以为检查的问题不大，结果却被告知是很严重的疾病，要面临转院。就在办转院手续的时候，公司打电话催我去上班。就在那个紧张不知所措的时刻，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要辞职照顾妈妈。给你点赞。当时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可以晋升的机会。那段时间我一边在医院照顾她，一边兼职编辑和财务的工作，很辛苦。如今妈妈经过手术化疗，身体恢复得很好，我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我想说，当时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工作可以再找啊。可是爸爸妈妈是唯一的，他们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想说声谢谢你，在这样一个夜晚给我们生命当中爱的力量。我也希望听到这个故事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花椒看我的直播，给孙小果发一个新的表情，谢谢他。也祝你身体健康，也祝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自己保持身体健康，家人也是一样，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情。这个城市啊，很大，很鲜活，每天有大把的机会在等着我们，当然每天有很多的人失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对吧？失去爱人，失去朋友，失去健康，失去自己。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原唱王杰，王杰你们都大概了解哈。那今天我送给你的也是一首翻唱的音乐的朋友，他会是谁呢？有请。我们如果活得很通透很清亮，很佛系的话，有些事情不会动摇到我们。你如果真的洒脱到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也许就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可以侵扰到你。有请齐秦，一场游戏一场梦。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曾经有一段视频把当时很红的台湾地区的齐秦和香港地区的王杰他们在一起，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比较，最终我觉得王杰的表达胜于齐秦。那个年代的时候，如果说错你们不要介意，音乐是从心底流淌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幸福也跟音乐有关，希望这些易于表达的歌手能找到自己最幸福的所在。也希望王杰幸福哦。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 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离。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 激情，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是曹玄斌，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打路机，为了遇见你，生而不同的十点打路机已经来到了2018年12月4号的这期直播当中。我们节目已经陪了大家12月04天。每天晚上在直播间当中出现，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机会见到你们。之前你们看不到我，只能猜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通过我的声音。很有意思，在我28岁的时候有人猜我40岁，在我现在37岁的时候有人猜我还是40岁。你看我这个职业很有意思，我冻龄了。你看到我了，跟你想象的一样吗？我们有时候面临很多的决定，这个决定会伴随你生活的一段时间。如果你这个决定做了之后，你就相应付出一些责任和担当。我身边有一位朋友，跟我年纪相仿，35、6、7岁，他呢有了财富的积累，他有抱负，有理想，有家庭，有孩子。他想跳脱现在的生活圈和工作圈，想要展示自己很多方面的才华，可是这需要时间，需要对你想要展示才华的那部分付出大多数自己的时间。可是现在孩子需要照顾，老婆需要一起过生活，家庭在那里，所以说他很难做出这个决定。他有一天找我聊天，说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准的。我说这个东西很难很难的去回答你。首先你能舍得这些去做你那个事情吗？你舍得之后你做完了，家人会支持吗？在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争执，会不会打击你的积极性，然后把你好不容易积攒的勇气一盆冷水浇掉？你都这么大了你还干这些不着调的事儿，孩子怎么办你也不管，等等这些都会出来。他于是又沉默了，然后他点了根烟对我说，哎，勇气真的很难很难，什么时候会有那份放弃一切的勇气呢？所以刚刚小果那句话还蛮打动我的，那个打动不是应该蛮触动我的，因为我还年轻。如果我现在27岁，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ad man， 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没办法，我们的广告就是要按时播出的，这是我们节目的形态。当然我在申请的时候呢，它出来之后有打断申请的节奏，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后再次把申请找回来。如果你在十点大陆机，就申请继续吧。22:31:39，有新朋友又有老朋友，有认识我的人有不认识我的人，现在我们都在十点大陆机 We are family、今天晚上你心情怎么样？你有没有体力，有没有精神跟我聊？甜心，那个字你是念甜吧？我好怕现在读错字。怎么点赞？点赞就是你看到花椒直播的那个箭头和叉号中间有一个空间，你可以不停的点那个地方，戳那个地方，屏幕当中就会出来很多的小图案。谢谢薛瑞love you， 哇、wow ！原来我老觉得屏幕当中简简单单有字就好了，其实除了字，如果还有一些漂亮的礼物的图案，也会让我心花怒放。以前我不想说大家送我礼物啊，有的朋友就问我，准则这礼物送了你能拿到吗？我能拿到。那你们会送我礼物，我也会觉得听节目就很好了，还送我礼物。我过渡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随意。如果你觉得每天看到我很开心，就送给我礼物，如果你不送礼物就点点赞。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你在这里不要走开，我也很开心。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聊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见面，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一些可能性。我有身边的朋友聊天说，有些人会特别对我说，准子你说话声音很好听。我说这个我知道，因为我是用这个赚钱吃饭的嘛。他说，你身边的人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你也这样款款深情吗？你如果是想一下，我见到我的朋友很熟悉，比如说这个朋友就叫周准，我是他的朋友，我见到他说，我们是20年了嗨，你好，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那人说，哎，你怎么了？你神经病啊。所以说我觉得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都要因人而异，所以我们不能松懈懈怠自己，说什么话，吃什么饭，喝什么酒，点什么餐，很麻烦。为什么不能一致呢？都一样呢？我们今天就吃烤鸭，吃一个月。 So 活着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在辛苦和幸福之间，如何拿捏这个自己的感觉，你慢慢来调整啊。我又见到我的好朋友阿明，阿明跟我同岁啊。阿明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南方朋友，我每次跟他聊天一起抽烟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有内秀的一面。我刚刚跟他聊天就说勇气的部分，每一个人都需要勇气支撑他的理想和梦想。当然在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怎么去承担，怎么去付出，怎么去实现，就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开始。其实他现在很幸福。我也想送大家一首歌曲，来自于 Alain， 现在我很幸福。好像是反面的一种幸福感吧，希望你用心听。 出现身边被你伤的那些崩溃眼泪，多亏他无私的奉陪。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谁都不要再提醒那一段从前。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想他痛，不让我哭，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遮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 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于谅解了请你用无言话的句点。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太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成全部。可是爱又是善良，又是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 至于 Alain， 我非常喜欢的台湾的歌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像，哎，很蛮悲的歌啊。其实我从这个歌的名字当中觉得还挺好的，现在我很幸福。可是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了解汉字的伟大以及演唱者的动容。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今天晚上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哈，我很开心啊。有的朋友呢是这样的表达，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做夜猫啊，他说夜猫随缘，他说哎呦刚进来感觉不错。十点打陆机这个节目在花椒众多直播间当中呢是不同感觉的啊，你经常来就会感觉他真的很好啊，真的像一个朋友一样，缓缓的当全世界都没有人去倾听你，我在这里，你可以把我当朋友。我在2018年1月1号起，我就跟大家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也希望我们见到之后彼此道声你好，很有礼貌。之后再见到的时候，你怎么才来？或者用河南话说，你咋才来呢？对吧？常见常新，也祝所有进场的朋友今晚有好心情。刚刚有位朋友关注了我，C1725二宝说这个主播没整容，真的 这个主播真的是五官非常的立体了，可以说是这很重要是吗？哎，有时候我会在想，现在对你来说也许容貌很重要，想变得再瘦一点，再帅一点，再美一点啊，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的宠爱和不同的关照。这个主播头发也还是真的呢，你看对不对，不洗头的主播穿的还蛮多对不对，自然帅天然俊 Bingo。 放歌给你，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这个环节是大家可以点歌，有时候我也给自己点首歌啊。接下来这首歌我向你推荐，黄磊先生有一张专辑是跟文学作品结合在一起的，这首歌叫做等等等等，让我想起了夜夜夜夜啊，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文学的部分。那如果你第一次听这首歌，好好听听，如果你知道这张专辑的意义，那就反复再品味一下等等等等啊。我希望大家戴上耳机听我的节目，你可以听到恰到好处的深情和所有音符节奏跳动的关于爱关于世界的认知。 最纯真的仰望， 水潺潺一去不复返，让这心酸无声流传。 谢谢黄磊，谢谢沈从文先生，谢谢翠翠，谢谢编程故事等等等等。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自从有了微信，就有了微信朋友群，有了微信朋友群呢，就有很多的也许你不认识的朋友会蹦蹦蹦拽进去了。有些朋友每天都在互动，有些人不经常说话，可是他也在这个群里待着。有的人呢发红包从来不自己拿，有的人发完红包自己要拿自己发的红包，有的人看到别人发红包必抢红包，有的人抢了红包拿了红包从来不发红包，还有的朋友永远默默的不说话。我看到我们听友群里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生叫吴声，他说哎呀，完全融入不了话题的过气老群员，时不时发张图来秀下存在感，还挺有意思哈。我个人认为啊，在十点大陆机的花椒直播平台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啊，有些一直在潜水，有些来过之后默默的待着，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存在，但大概有30位朋友是每天都跟我说话聊天的。悠然晨光，群里不说话就为了围观互动。我是第一次看到你说话吗，悠然晨光。现在你们都在线的话，麻烦你发一个小心心给我，我看有多少人在线。如果你不愿意，那一直你还不愿意好了。如果你真的在的话，告诉我，这个城市有那么多鲜亮的人，在这样一个很难得的小圈子当中存在着，发一个小心心给我看一下。我相信在22:50的时候，还有人还在工作，还在互联网的浪潮里穿梭。我想对你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好好的。然后能吃些好的东西就不要应付。我知道很辛苦你们，就像我一样。晚上深夜回家直播，家人都睡去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里发呆5分钟，想象之前跟朋友的交集，想象明天节目我该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把的问题，都希望你解决。瞬间解决不了的呢，也不能放下停下来，找到方式，或者借助朋友帮你来完成。这个城市在22:51的时候，还有人在回家的路上呢，在地铁里，现在应该还不是末班车吧。我在想，十点大陆机如何让你感觉到爱，感觉到温暖，感觉到被关怀。 我是个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我想足够真诚地在节目当中陪着你。我希望你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关心。虽然我们隔着屏幕，或许隔着千山万水，但你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是绽花的一瞬间，我们的心就在一起就好。放一首歌给你们听，我想是最后一首歌。可是这首歌我放哪首歌呢？我有一首外语歌叫做 Call Me Maybe， 还有一首特别年轻的歌曲，就好像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一样，天那么蓝，都是他的天地，他可以俯冲，他可以上升，他可以翻转腾挪。年轻，你还记得在很多年你看过的选秀比赛吧？有一个女生叫做张含韵，你们还记得吧？如果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想唱就唱的机会，想跟人聚会就跟人聚会的时间，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睡到自然醒那就自然醒，是不是很幸福？想去埃及，想去巴黎，想去日本，想去任何的地方，国家城市都可以随时去，该多好。所以呢，我们就要为自己的这些想去就去的地方，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些预设付出足够的努力，有朝一日实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想唱就唱，多好啊，年轻的时候想唱就唱，你也不必在乎你穿的什么牌子的衣服，踏着什么样的鞋子，戴着什么样的手表，开着什么样的车，住在哪个区域，你的朋友什么样，是什么样的阶层，想唱就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管你最近的生活是怎样，你最近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第一要素健康，第二要素且快乐，剩下的我告诉你要随缘。为自己加油，为你热爱的生活努力啊！最后一首歌想唱就唱，让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回到过去的感觉？那个吉他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就像我一开始一月一号直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花椒怎么能够看到我，周准竟然在花椒出现了啊，跟那么多咚刺打刺咚刺打刺又又，是不是推开夜的天窗，说流星，许个愿望，看你看你看， 给我一双 够一双翅膀， 能够接近太阳，我学着一个人逞强，爱给我能量，梦想是神奇的营养，飞足我开放，想想就唱 天，会看到挥舞的荧光棒，还有亮起的小星星，呱唧呱唧，为所有那些为了理想追逐的年轻面孔义无反顾地冲向人潮里的你们，给你们点个赞鼓个掌。明天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卓通先生的节目 Love is Love。 推开夜的天